这样一辈子不忘。我打开爱情的扇窗，却看见长夜日凄冷，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。

转眼人会白了头，有情的我空等无心人，辜负月满西楼。时光分分秒秒不回头，只催得人消瘦。想他我悠悠情柔， 远远离。